这就是北京这个特殊地形造成的一个空气下沉增温的一个作用。目前南郊观雁台的这个气温呢已经是达到了24度多，这个比早晨的时候呢这个气温要高了很多了，这个早晨最低气温是10度，这个已经高了14度多了。那么除此以外呢，这个冷空气下来以后，这个风力也是明显的增大了。多数地方的这个最大风力是达到了每秒16到20米，这个呢就是7到8级的风。其中呢，城区的石景山和郊区的门头沟的风力最大，极大风速都超过了22米，这个瞬间风力是达到了9级。这样的话，请大家注意防风防尘和防范这个高空坠物。并且要注意这个防范火灾。那么今天傍晚前后开始啊。这个风力会逐渐的减小，下班放学的时候感觉风呢就没有中午前后这么大了，今天晚上是晴朗的天气，风力呢会进一步的减小，最低气温呢是在8度上下，这样的话，明天早晨这个天气呢会感觉就偏凉一些，这是北京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世界范围内这个天气来看的话，亚洲天气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要数中亚地区的这个气温了。那里呢未来几天气温这个起伏波动是比较大的。中亚呢和我们国家的北方的多数地区一样，属于这个大陆性的气候，因此呢中亚地区的天气在春季也是非常多，这个非常的多变，冷空气是这个来来去去，气温也是起起落落。那么这个三月底到四月初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冷空气活动频繁，中亚地区的这个气温波动剧烈，多次出现了这个10度左右的这个骤升骤降，也就是说它一会儿可能会上升这个几天，或是骤升10度，然后呢过来又骤降10度，这么个情况。本周这种冷暖快速切换的天气模式呢还会继续，天气以这个就是这个降温，今天呢是降温为主，明天开始呢就是要这个升温了，到周五的时候呢会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但是呢这个之后气温又会明显的下滑。这是这个中亚地区的一个气温的一个变化。那么再看看欧美天气的重点，在这个欧洲范围内呢，预计今后3天，欧洲西部一带仍将被大范围的雨雪天气所笼罩，尤其是在伊比利亚这个半岛和法国南部等地啊，部分地区还将遭遇大雨，需要注意这个防范。在这个阴雨的笼罩下呢，今后3天，这个伊比利亚这个半岛啊，还有法国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气温，是一个低迷的状态，最高气温普遍都只有这个10度左右，或者是10度稍微出点头。其中呢，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些地方呢，甚至不足10度，天气阴冷，这一带的气温呢，普遍比常年同期要偏低3到6度，有这个去往这个葡萄牙啊、西班牙啊和法国南部的这些朋友呢。要注意防雨和气温这个偏低造成的这种不利影响。那么在这个北美方面呢，北美天气的重点就是今明两天，美国总体来讲呢还是一个晴朗升温的天气为主，雨雪天气不多，但是呢本周三开始一直到下周一，美国将自西向东迎来大范围的这个雨雪天气，剧烈的降温也将随之而来。那么这个在本周的后半段，美国的天气呢将一改前半段的晴朗升温的格局，在雨雪天气增多的同时呢，气温波动也是会出现剧烈的这么一个波动。有打算前往美国的这个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本周后期，美国将出现的这种雨雪，以及这个降温天气的不利影响，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的介绍，再次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郭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在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已经是4月份的好天气了，不知道这个新的请假理由在这个月份有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各位可以畅想一下，在我们每周二的环球趣闻录当中，我们说到这些趣闻的发生地，是不是你曾经游览过的地方？ 是。那么对于北方的，像咱们国内北方的城市来说，可能有一些这个海港要准备开始起航了。 还真是啊，你这么说呢，我就想起了天津的那一次，出海的游览。其实天津港确实作为北方最大的邮轮母港啊，咱们现在是越来越方便邮轮出行。 对，就不用从北京飞到上海再去起航了。 是。 那今天我们在环球趣闻录收到的第一条趣闻呢，就是关系到世界最大邮轮的起航。而在这趟航程当中呢，会设置一个新的职务，或者叫职位，叫做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 拍照这个事情都不用多说了啊，男孩一定得会是吧？ 必须得会， 要不然找女朋友困难是吧？ 是。 但是一说到拍照能当官，能当拍照官，而且是社交媒体拍照官，前面还加上首席两个字。 对， 这玩意儿 是猫是吧？ 对对对对对，有这个感觉啊。那而且是在一个邮轮上，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多神奇，是不是你也可以来做这样的职位？ 那么这个世界最大邮轮叫海洋交响号呢，4月7日是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启了处女航。 哎呦，已经2-3天了。 是，这艘邮轮号称是世界上最适合发社交媒体照片的船。 这广告做的。 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帮助客人去拍出最适合在社交媒体上晒的照片。 最后一句话很关键啊，就是帮你来拍你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里发照片。 就我们以前老说一个地方景色好，就是说，哎，像我这种不会拍照的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发到朋友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赞，但是在邮轮上，其实当然景色一定是很不错，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要求有那种拍摄的技巧的， 需要技术。 比如说你那个构图，比如说你那个背景的选取，所谓的那什么 ins 风，对不对？其实拿到面前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换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摆设方式的话，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所以这邮轮啊，就应运而生了这么一个职位，叫做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我们来看看现在这邮轮上的拍照官是谁，拉斯·弗朗西斯。他今年只有36岁，去年他在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选拔社交媒体拍照官的竞赛当中脱颖而出，负责在航行途中来干这件事情，就如何拍出适合在你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完美照片，向你提供咨询。每个乘客都可以跟他咨询一下。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适合发社交媒体的照片必须要足够独特，让人愿意晒照片呢，不仅要有好的背景，还要让观者惊叹，或者看照片中的美食就直咽口水。总之就是要让别人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忍不住的说哇哦。 全世界这个语气是一样的。 对、啊、 海洋交响号这艘船确实刚才提到，它是叫做目前啊最大邮轮，总吨位有22.8万吨，长都有362米，几乎啊这么做比较，几乎赶上了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的高度，有18层的甲板，24部客用电梯，20个餐厅，可以搭载2200多名工作人员和6680名乘客。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船上，其实处处都可以拍照，然而不是每张照片都适合发到社交媒体上。 是。 所以这个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就是帮每一位登船的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无时无刻你想发照片，你就可以来跟他咨询怎么拍是最合适的。 如果这位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能够解决很多游客那种就是以前发一个朋友圈可能点�赞人数不超过10个人，现在立刻可以超过3位数的话，游客一定会很满意。 这是这个职位需要做到的一个标准嘛。如果达不到标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退下去了？这是我们说到的邮轮上的拍照官。拍照当然越真实，就是拍出来的越细腻越好。然而拍照在这个诞生之前，在照相机诞生之前，最好的能够复制图像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绘画 啊。 接下 来 咱们要说画画的事儿。 嗯， 前两天我看到这么一件事情，在微博上还引发了一个讨论。 嗯， 说有人啊用这个笔，用画笔在画板上画出来的画 跟照片一模一样。 哦，我见过那样的，就是那种小视频 啊， 就包括那个眼睛里面的眼泪呀，还有那个滴出来的那种泪水。 最关键我看到有一点，毛衣上的那个毛 啊， 我的老天爷，就是纤毫毕现是什么意思？ 嗯哼。 后来底下的讨论就是，开始点赞的人特别多，说这人太厉害了。然后后面就有一波反转的讨论，说这有什么用呢？这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我 因为现在有拍照啊。 可是这是一种技能啊。 有人就觉得技能对于这个实用性没有什么可以，因为有替代它的东西了，所以没有用。 那我来说一个实用性的跟画画相关的。我之前见过有那个国外的人体彩绘师，可以在人身上画出跟衣服一样真实的图案。 啊，这个我见过，特别爱看。 但是画完以后你也不会觉得有羞羞的地方，就因为它完全就跟一件真的衣服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最早可以追寻到周星驰电影当中，他给自己画了一条领带和一身西装，其实他是赤裸着 应急用的是吧。 那接下来咱们说正儿八经画画的事儿啊，说到了这是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有这么一位青年，他最近用铅笔创作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幅铅笔壁画。 这位画家来自哥伦比亚，是一位很年轻，今年才24岁的一位男青年，叫做胡利安·马丁内斯。 一听就是西班牙名字。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说了，说这位现年24岁的马丁内斯呢，是一名教师，住在罗尔达尼约市。马丁内斯上绘画课的时候，同学告诉他，仅仅用铅笔没有办法在墙壁上作画。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小时候拿笔在墙上画过？啊， 当然，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 后来被罚站过。 只能说父母和父母还是有一些差别。 关键你不知道我画的地方有点不对。 你画哪儿呢？ 我在那个黑板的旁边那墙上画。教室里。 这也就是故意了啊。 然后我们说到的这位男青年啊，他呢听到同学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挑衅啊，他一点都不觉得不以为然啊，他不相信这件事情，他决定拿铅笔就是在墙上要画画，画壁画。他在面积大概有 84.86 平方米的一个墙壁上开始创作壁画。开始不久之后呢，他的学生和周围的朋友也相继加入了这个工作，最终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幅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壁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绝对现实， 不叫 画 玩家。 表达的主题是，尽管大家彼此不同，但是可以调整视角，心意相通。 哦，就是大家互相来协作完成。 对，这个画作呢历时48天完成，总共用了1200根铅笔。铅笔是消耗品嘛。 嗯哼， 对。 这个马丁内斯啊，我们说到的这位男青年，大家一听到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这样一个工作，总会觉得，哎，他肯定就是一个画家吧。其实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绘画专业的学生，他是学习农业生产的。那几年之后呢，他是意识到了自己对绘画特别感兴趣，所以呢，他想当一名刚才袁一举过例子说明的那种工作，纹身师 啊 ，tattoo。 他就想当一个纹身师。后来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他得到这个灵感，要在墙上作画，而且是用铅笔。我们知道啊，壁画一定不是拿铅笔画出来的。 对呀。 但是他就有这个本事。我们知道涂鸦的人有很多，但是你想一想，你拿铅笔画是个什么样的工作效率？ 他改天如果转行当一个纹身师的话，也肯定会是一个非常棒的纹身师。 对呀，80多平米人家都纹了，是吧？ 对呀。 就大家这身体小意思了。 嗯。 刚才说到这个纹身的事情。还是要注意啊，某些工作是不适合做这样的纹身的 啊， 要不然你就做一个那种简易的 图片的，就是那种 贴纸 的，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儿 啊。 那现在最流行的话，大家都买小猪佩奇贴纸。 我一个同事不是经常出去一趟，他回来他就贴上了。 对对对， 他说这个您说洗上若干次以后啊，它自动就脱落了。 对，热水稍微洗一洗就洗掉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过大家得有方法。 对对对， 接下来咱们看一种方法，看这么一个项目。我们要说到旋转木马这件事儿，不知道各位的童年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回忆？ 必须有， 原因肯定有。 肯定有。 小女孩在这点上更是比男孩多了。 变成大女孩， 你还是 有。对，旋转木马， 少女心、公主心。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坐过这样的木马吗？我们说到旋转木马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稀松平常，因为公园里边经常会有吗？我小时候都有旋转木马的。 对对对。 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说的旋转木马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木马，它是用冰来雕刻而成。 天哪。 这是来自美国缅因州新克莱尔镇的一个居民，他们在冰冻的湖面上凿出了一个巨大的旋转木马，而且他们的组织方已经说了啊，放下话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制旋转木马。 哇，所以这个冰制的木马的样子呢肯定会 啊很漂亮吗？但是我要告诉你接下来就要有反转啊。这个冰制的木马它的样子不同于游乐园中真正的旋转木马，因为接下来的话可能让大家有点失望啊，上面没有绚丽的彩灯，也没有木马的雕塑，它就是一个能旋转的巨大的圆盘 啊。那为什么能够叫旋转木马 啊？ 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应该顾名思义，可能在当中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机关吧。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好吧？ 大约有100名志愿者，他们先在那个湖面冰冻的湖面嘛，厚度大概是76厘米的湖冰上钻出了1300多个孔， 然后用链锯等等的工具把它切割开，然后凿出一个直径130米的圆盘，就是一个冰盘子。在4月7号前几天的时候，气温升高的时候，使用4台船舶舷外发动机，让这个圆盘开始转动起来。那么事实上，我在想，这个圆盘既然能转动，那么就有可能给上面固定住一些木马来。只不过这个工作现在没有这样做。 你看，因为你知道吧，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芬兰的有一个小镇，他就先做出了这样一个圆盘的类似旋转木马的东西。所以美国他们这些居民也是为了去打破之前芬兰小镇先前创造的这么一个世界纪录， 不服气。 对，目前美国小镇这个新克莱尔镇居民凿的这个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制旋转木马。 对，刚才我说了啊，这个圆盘既然能够让它旋转起来，其实旋转木马的原理很简单嘛，跟木马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 对， 是一个盘子在转。 对， 然后这个木马 先凿出一个圆盘，然后装上一个， 我觉得固定上几个木马没不成问题， 不成问题。 嗯，不过这个东西它不能够四季都运转啊。 啊，像芬兰这种冰雪资源更好的地方， 对对对对， 可能时间能稍微长一点。 好，说到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各位是你们都是每年几月份开始吃冰淇淋的？ 你不要问我，我一年四季都可以。 你是例外，但是大多数可能像我一样比较怕冷的人，还是要天气够热以后才会吃冰淇淋这种东西。 是。 那我们看到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冰淇淋。我知道的现在冰淇淋可能种类达到几千上万种，这都是不在话下的。那么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记录，我们说冰淇淋的长度大家有没有在意过呢？ 不能太长啊，要不然你举着它就倒了对不对？就吃起来吃相就不是很好。 对，还是让它摊在盘子里比较好。那美国德克萨斯州最近诞生了一个这样的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冰淇淋就在这里。 有多长？ 它的长度有1公里0386.62米。 天哪， 1386.62米， 这肯定站不起来，肯定是倒的吧。 我们来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冰淇淋，好吧。 嗯， 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哎呦，刚才说了啊，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比较这个权威的认证机构啊，那个冰木马好像没有得到他们的认证了啊。 嗯， 自己说的最大，但是这回这个冰淇淋长冰淇淋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说了。 嗯， 说这个纪录啊诞生于上个月的24号，当天有几千名志愿者一起动手，用1892.7升混合着巧克力脆饼的香草冰淇淋做主体，上面又淋上了1135.6升的巧克力糖浆和草莓糖浆，以及2000罐的鲜奶油，然后再用11.3公斤的巧克力碎屑和20000颗樱桃做点缀。我的妈呀， 总之就是很胖很甜， 对， 很腻就对了。 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不能竖起来，因为竖起来它就是一楼的高度了。 对呀，肯定不行，它是平躺着，这样呢大家可以每人去切一点然后拿回去吃。 啊， 是吧。 嗯， 那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人员叫克里斯蒂娜·康伦，现场确认了这一个超长圣代冰激凌符合要求。纪录获得认证之后呢，就有4000多人一起大快朵颐， 切开吃，就是这么多人。 重点是4000多人加入以后一共吃了半个多小时。 这个胃还是挺好的哈。1公里多长的一个冰淇淋，4000多人分，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了。 美国人本来就爱吃甜品嘛。 对，要不然刚才说淋了那么多糖浆还得再加巧克力碎屑还有樱桃， 还是不够甜。 我的妈。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这个趣闻录呢，我们正在旅途当中进行着。今天风很大，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忘了什么是伤痛，什么叫做寂寞，当爱情走过以后不再模糊难懂，忘了泪该怎么流，

格伦戴尔市新开了这么一家博物馆，讲述的是自拍的历史文化和技术。天哪，自拍都有历史了，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啊！ 不是最近这几年大家自拍的吗？ 前两年才把 selfie 这个词儿设置成一个新的词 新的名词是吧？ 对呀、 啊。这个博物馆的创建者之一叫汤米·洪通，他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他说自拍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它有悠久的历史。 天哪！ 最远可以追溯到人们开始艺术创作的时候。 哇哦！ 他认为部分著名画家的自画像其实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摄像机嘛、 哦、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自拍， 所以还跟咱们上半段说的一样，当时没有相机这回事儿，所以只能用画笔记录下来。 对了，我还看过原来有一个武侠电影是这么描述、那个犯罪现场是怎么记录下来的，就是你知道有他们前面的打啊，前面的不断的厮杀在打，后边有一个山洞里有一老头拿一画笔拿一画板、 嗯、 迅速在画，画下来一幅连续的场景，怎么打的？然后，那个不是打完了，然后尸体流了一地，然后那个捕快来了啊，巡捕来了，他就把这个画拿出来，这是刚才记录的现场， 哦， 就跟那个探头拍的似的， 呀， 这其实恶搞啊、 嗯。但是我这么想起来的话，觉得就像梵高这种，一定是对自己很谦虚的一类人，因为他把自己没有过滤成美颜的状态。 那照你这么说，达芬奇就有这个嫌疑，因为有人说那就是他嘛，是吧？这个博物馆啊，刚才说了，他们这个博物馆展厅里就挂着很多名家的肖像作品图片，包括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微笑》，包括荷兰印象大师文森特·梵高的自画像，还包括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阿黛尔肖像一。这个展厅的一角有三个刷成蓝色的大卫像依次排开、 嗯、哼， 手中拿着粉色的手机、 哦、 摆的是自拍的姿势，你别说啊，他那个姿势还有点自拍的意思啊。 嗯， 一根长 27.58 米的自拍杆从展厅的一端伸到另一端。 哎，也不知道这个自拍博物馆是不是可以带自拍杆进去，因为全世界各地很多的博物馆 都 不 允许 带自拍杆了。那么在这家博物馆呢，游客可以站在洛杉矶最高建筑顶部，摆出我恐高的表情来自拍一张。当然这只是一个模拟的场景，其实是一个楼顶形状的小圆台、 嗯、 圆台周边的地面呢画着街景，所以是一个假景。 那这个自拍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新颖啊， 符合大家的需求 啊。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因为我们说的自拍博物馆呢，事实上它也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暂时的意思，因为它只开放两个月，5月31号就关闭了。 嗯，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现在自拍这个方式啊，不仅仅是用自拍杆了，你看、现在很多的相机啊讲究叫轻便，拿过来它有一个反转的那个 镜头 屏幕， 对 吧？啊，这样也可以自拍。然后呢，我还看到过，哎，我上次给你讲过吧，我听到别人跟我讲说，现在哎稍微这个讲究一点的人，他们用什么样的东西呢？小型的飞行器，小型的那个无人机、 哦、 其实多小呢，大概圆球那么大。 嗯， 让它停留在你旁边， 那不就是《头号玩家》里面那个吗、 哎、遥控，然后像一些探头一样升起， 哦， 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高度的自拍， 哦， 你可以仰面向天空。 哎，像我这种不适合自拍的人，对这种东西都不感兴趣。 哎，主要有的时候你不是特别上相， 啊， 还是真人漂亮。 好吧，太会聊天了。 说过了自拍，咱们接下来精神食粮也需要啊、 嗯。 自拍其实也是一种精神需要嘛。 嗯， 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一件严肃的事情。这说到的是留下过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有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等等众多名人足迹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他们最近呢要重新的短暂开放了。 这个阅览室关闭了4年多了，就定在4月份会短暂开放，用于举办博物馆音乐节的活动。这对于很多的历史迷来说，真的这摩拳擦掌，一定要去看一下。 对，你刚才说关闭了4年多，这事儿我还不太知道、嗯、但是好像咱们来的嘉宾当中有去大英博物馆的是吧，有去大英， 很遗憾。 对 对， 去这个阅览室一看，哎，吃了闭门羹，怎么办呢？4月份，就这个月就要短暂的开放一段时间。 嗯，阅览室呢会变身音乐厅，4月21号上演古典音乐先锋派作曲家吉尔吉利盖蒂1962年创作的交响诗篇，29号音乐节闭幕的那一天呢也会举办阿迪蒂弦乐四重奏的音乐会。 嗯，这个博物馆的管理方他们说，阅览室呢真的曾经见证过无数的著名读者，刚才我们已经念了一串的名字了。在阅览室里，如果你来听一场音乐会，将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可以思索时间、知识、艺术和心灵之声之间的关系。 哇， 这阅览是位于博物馆中心，是一座直径42.6米的圆形结构，属于一级受保护建筑。1857年首次开放，1997年接受了重修，2000年重新开放，2007年到2013年用于举办专题展览，随后就关闭了。今后的用途呢，目前还没有确定。 嗯，这真的是一个就思想朝圣的地方哈。但是我反正没去过，我相信袁一可能在大英博物馆应该是去过的。 我没有去过，当时他这个 阅览室， 对， 你去的时候他可能也4年前。 哎，我想一下，时间 应该可能 2012年的时候 还开放着。 哦，2010年的时候，嗯，对，还是在专题展览的状态下，已经 哎， 我没有去过， 错过了， 我没有去过，没有去过 啊。嗯，下一次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点啊。 嗯， 这开一次不容易啊，4年才一回。 是，而且之后还什么时候开，还现在没有确定。 是。刚才说过的是英国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自然界的信息。 嗯， 经常会有朋友去世界各地，就是喂喂鸽子呀，是吧？那个喂喂什么这个小熊猫啊，喂喂鹿啊之类的哈。 啊， 我们说的喂鹿，大家想到一个地方了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去看樱花的朋友， 日本奈良啊， 对，老去喂那个自由放养的野鹿。 嗯， 最近啊，说这个喂鹿倒是给游客带来乐趣，但是呢，鹿跟人之间的这个摩擦也很多，你比方说鹿有可能会伤人。 对，咬人的事件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嗯， 但是到底是谁的错，这个很难去解释哈。但是呢，奈良市当时 你说的这个话，我突然想到他们说狗咬人到底是人的错还是狗的错。 对，因为鹿也会有情绪嘛，就跟人也会有情绪一样，包括他可能吃饱了他不想再吃了，可是你非要给他吃，那对吧。 哎呀，还是你理解鹿啊， 可能我换位思考。那目前的奈良市当局就最近发布了一个喂鹿的指南， 嗯， 希望游客们在享受乐趣的同时可以确保安全。 对，奈良公园这个卖这个鹿食的，就是那种小饼干啊，那种摊点附近最近就竖了一个告示牌，他们用日语啊、英语啊，包括咱们中文，注明了喂鹿的注意事项。这个指南提示游客，你要尽快的把食物喂给这个鹿。就你长时间你逗它， 你别说哎给你哎不给你哎给你哎不给你哎给你就不给你， 这个是你在家的写照吗？ 我跟你说，喂孩子有的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伎俩 啊， 你要让他觉得食物来的没有那么容易 哦， 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厌食 哦， 说起来都是累。 但是喂鹿有危险， 对 吧？ 啊， 孩子倒无所谓了。还有说到孩子啊，孩子有可能也去喂鹿，那么孩子必须在成人陪同下来完成这个环节。 嗯， 喂完食物之后呢，你要向鹿啊张开双手。 没， 嗯，给孩子其实也是这样 的。对， 是吧？ 对， 告诉他们没有了啊，没有了。 对， 这种都是这个指南上告诉大家提示您的一些行为的规范。 嗯， 其实这个奈良公园每年啊，的确是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1300万，包括日本的包括国外的游客到这里来游览参观。那除了我们知道它的古建筑园林之外呢，这里的1000多头野鹿也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原因。而刚才袁一说到的这个伤人的事件，确实是不是一次发生了。 对， 它是截至到今年3月的一年之内，180名游客在这个公园里面被鹿咬伤，远高于去年的118人这个数字。 嗯， 而且受伤游客以外国人居多。你说这些鹿真是啊， 欺负人。对，但是我自己也有一点小想法，虽然我没有去喂过那些鹿啊，我觉得首先除了就是可能游客去逗它呀， 嗯， 或者说鹿觉得说你故意不给我吃完，你手上还有，就这种情绪化的之外，会不会是只有这一种鹿食给鹿吃，它觉得厌食？ 哦，孩子也会这样。 对呀，啊，你让你自己天天都吃一种菜，它也，对吧？ 我觉得当妈妈真的不一样。 就会考虑很多， 以后对，这个特别细心贴心，能够想人所想， 想鹿所想。 搞了，我们说完了鹿的事儿，这是奈良公园。接下来咱们要回转到纽约公园，来看一看美国纽约市的这么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我们说到这个公园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园，它是一个公园式的公墓 啊。但是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就是在这个国外的很多地方，他们的公墓并没有那么的阴森可怕， 欧美是 更温馨的。对， 就这个传统的理念不太一样。 对，包括《寻梦环游记》也向我们很好的展示了。 对， 墨西哥那边也是这样的状态。 没错，那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在很多城市里，他们的有一些充满着绿茵茵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都是在公墓当中。 对， 那这一座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墓园呢，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是很多名人的长眠之处。它建于1838年。在几十年之后，它成为了美国的不但是公墓，也是热门的旅游地。 说到今天为止，依然有大批参观者到访。 根据公募年度报告显示，公募2016年接待了25万名参观者，2017年增加到了26万，其中4万人参加公募组织的主题参观活动，包括学习历史、观鸟，还有认识花草。 哎，这里提示大家啊，就是其实它虽然是个游览的场所，但是有一些游览的方式，你看他们都是比较安静的，对吧？ 对， 学习、观鸟和认识花草。这个公墓呢有1.9平方公里，1966年它被认定为纽约市的地标建筑，2006年由美国政府内政部认定为美国的国家历史地标建筑。 与其说是墓地，其实不如说是一个大公园了，因为山丘、山谷、池塘、小径是那边的地理的环境也很丰富，也是人们欣赏自然风光、去学习自然和历史知识的一个好去处。所以呢，大家对这样一个去处的喜爱，催生出了布鲁克林、普罗斯佩克特公园和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 哦，是这么来的。 嗯， 天哪！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公墓之所以开始那么有名，大家都要去拜谒，是因为这里安息的名人非常多，他们包括有举几个例子啊。先说近的，这个辉瑞制药的那个创始人，查尔斯·辉瑞，这是非常有名的人了。然后还有就是施坦威钢琴公司那个创始人，亨利·施坦威，还有一位大家可能更加熟悉，他就是著名的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说到这里，伯恩斯坦其实著名的曲目有很多，但是可能流行音乐界的朋友或者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都对《西区故事》是相当熟悉。接下来咱们在今天环球趣闻录的最后，就以这首曲子来纪念一下咱们喜爱的这位作曲家伯恩斯坦，这是来自《西区故事》当中的《Maria》。 The most beautiful sound I ever heard，Maria, Maria, Maria, Maria。All the beautiful sounds of the world。In a single word,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I just met a girl named Maria, and suddenly that nam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to me, Maria.I just kissed a girl named Maria, and suddenly I found how wonderful a song can be. Maria, say it loud and there's music playing. Say it soft and it's almost like praying. Maria.I'll never stop saying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Maria,也是大家熟悉的旋律。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多说一句，波切利的歌声多听一会儿吧。 好的，明天见。 Say it soft and it's almost like praying, Maria, I'll never stop sayingMaria。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